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关城》，作者是词，梁小鱼团队制作，更多精彩尽在喜马拉雅。 第十七集，时辰到，不见武通。陈怀如有些害怕地回头看阿音，可他满脸泰然，把那魂锥扔起，助了灵力，耳孔拴着的坠子不转，锥身开始散发黑气。午时一刻，魂锥转，且愈转愈快。阿音命陈怀如把那香炉摔了，他抖着照做。闺房内哐当一声，接着阴风四起。在恶鬼出现之前，阿音吼了一声： 待他出现，你切记一定要心无杂念，不要想任何人。 陈怀如慌乱点头，下一秒就被一股巨大的风甩到角落。武通以本身出现，四爪猿猴，黑身黑面，声音粗犷： 阴司来的鬼差，坏我好事。 阿音直了魂锥迎上他： 何止是我，还有你钟馗爷爷的锥，坏的就是你。 两相缠斗起来，武通身形巨大，行动上落了阿音不少，而阿音并非同他满打，魂锥左甩一下又甩一下，吸收了他不少灵力。武通鬼看向陈怀如怒吼道： 阿如，你不是对七郎一见钟情，现下怎么不想他了？快些想他。 陈怀如头回看到他原本形态，吓得不行，哪有心思再去想七郎。他胡乱摇头道： 你别过来，别过来。 屋子里声音巨大，屋外却只能听到有东西砸落在地的声音。竹寒起身想进去，却想起阿音饭后叮嘱过他多次，定要老实在外面待着。两鬼打斗，他一介凡人断然无力，反而会给他造成负担。原地转了几圈，还是再度打坐起来，要静心，要入定，忌杂念。下一秒，武通穿门而出，阿音紧跟。小师傅被打断，睁开眼内瞬，院中霎时出现两个一模一样的阿音。陈怀如跟出来也怔了，小师傅赤红了脸，他读过鬼册，甚至因为记性极好而想起写武通的每一个字。 我 吞吐了半天，闭上了眼，是最无奈的法子。而武通带着嘲笑穿行逃跑，阿音跟着魂锥指使，化成黑烟追去，声音空灵留了句： 小师傅，回来再同你算账。 今日黑云压城，万里无光，与恶鬼来说实在是好天气。而长安城的大街上阵阵妖风不断，扫得路边摊位所卖的商品都飞起来，百姓小声怨怪，骂的也是鬼天气三个字。阿音现下是烟，再找的却也是阿音。街景向后位移，商户游人的脸都看不清，好不容易见着前面十步距离的灰色衣摆，渐渐的不再真切，开始虚幻。武通灵力损耗太过，且本身幻形就有实现，已经开始逐渐化为本身。可他盯着魂锥，明明转个不停，烟灰色衣摆炸得变成了姜黄布衣，身形是男子，混杂在热闹酒肆之间。他找了个角落变成人身，挨个打量周围每个人，都觉得可疑，可又都觉得不像。烦心的是，有喝了半醉的壮汉扯上他衣袖，耳边有不真切的粗犷笑声。阿音立马化烟，魂锥急转，他急走，留那壮汉吓得醒了半分的酒，揉眼震惊。阿音用鬼话传声于武通： 你莫要再跑，黑云不定何时漏洞，太阳出来这般损耗灵力，与你我都是智商。 哼，我不跑，你便不把我抓回去地狱了？鬼差的话半个字都信不得。 朱雀大街即将行至尽头，南城门大开，有车马缓慢而行，第一缕刺人的阳光打在阿音烟状身体之时，他觉得炙热到要炸裂，大抵等同于人类肌肤被灼烧那般痛感。现下鬼界之中， 如同阿音这般有真实人身的几个，都知道要避开接连阴日后的五日阳光，实在难挨。他此时又不能撑油纸伞，只能忍着疼痛，受魂锥指引，一路向城郊追去。他心里暗暗祈祷着，黑云快些盖住。天不随人愿，亦不随鬼愿。接连几天的乌云，不仅半滴雨水未下，还有彻底放晴的趋势。阿音最后的意识便是看着眼前老妇入了林子，骤然变成黑色巨猿倒地。他强撑着想上前，只要把那魂锥尖锐一头刺上他，便可结束一切。可他浑身都是炸裂的疼，失去意识那一秒，逆着钻心的疼换成人形，为的是有人能救下他。若是一团黑烟，只怕他被正午的太阳烤到消失了也无人发觉。再度醒来，天已经全黑，在陈府客房。睁眼便看着竹寒坐在桌前，双手搓着念珠，嘴里轻声祈祷。他开口，声音干哑嘶力： 小师父，你觉得你这样我便能快些醒来了？ 竹寒缓缓睁眼，回身看他，满脸严肃： 宗法不欺我。 意思是你这不是醒了？ 罢了，你觉得是天师庇佑，便是天师的功劳。 见他直直白白地盯着自己，阿音忍不住也低头看了看，却瞧见自己浑身泛着肌肤被炙烤过的那般红。一声尖叫爆发，赶紧提起衣袖掩面。 关城，你出去。 关城纹丝不动。 我叫你出去，听到没有？ 我和陈施主赶到的时候，你便已经是这般模样，没什么好掩饰的。 阿银气了，对他吼道： 蠢东西，我不想见到你。 陈怀如适时入内，仍是那身玄衣，递了条灰色巾子。竹寒绷着脸背身而立，一动不动，他只好亲自走近送到阿音榻边，而阿音则刚围在头上遮住了脸，桌上的魂锥开始抖动，反至黑至邪的黑光。阿音赶紧拿起，定是五通有意。天色已晚，阴气上行，可那五通被他吸了灵气，现下定也亏损严重。 城郊树林， 他瞪大眼睛看向陈怀如： 你祖母可是在郊外庄子里？ 陈怀如正愣点头： 在。大事不妙，快去。 陈怀普领了金吾卫，带阿音、竹寒、陈怀如车马急行，奔向陈家祖母郊外的庄子。阿音策马，三两下跑到最前，只剩灰色衣摆和轻纱飘摇，再没几秒消失在众人视线。而当陈怀仆带人赶到时，庄子祠堂里祖母面色青紫，拐杖倒地，人吊在空中，呈诡异的悬空姿态，满脸狰狞。陈怀如因惧怕而尖叫，随即爆发哭声。小师父皱眉低头，陈怀仆持兵器却也不敢上前。阿音唇色苍白，开口无力： 梧桐，白日至上，晚上又要唤醒，这一下也真真命已该绝。 感谢收听本集，更多精彩多人趣，欢迎关注梁小鱼主页。